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京剧《玉杯亭》。明代书生王有道应试，他的妻子孟月华回娘家扫墓，归途中避于玉杯亭，秀才柳生春也来到这里避雨。为了避免男女之嫌，柳生春站立在亭子之外，整夜一语未交。雨停了，俩人各自离去。王有道考试结束后听了这个事情是闻之大怒，竟休了孟月华。王有道和柳生春同榜得第，去参拜房事的时候，听柳生春说起玉杯亭避雨的事儿，王有道始知真相，即去岳家负荆请罪，并将胞妹淑英许婚柳生春。该剧是在1957年4月25号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实况录音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、谭富英、姜妙香等为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筹集福利资金联袂演出的。梅兰芳扮演孟月华，谭富英扮演王有道，姜妙香扮演柳生春，李艳秀扮演王淑英。 牛兵呐、啊，为了何事归战兵在下？可好啊！今日中途嘛，遇着大雨倾盆。 对了， 你嫂嫂就该扎个所在，躲避躲避才是，何必要冒雨而归，成什么样儿呢？ 哟，他倒是找地方避雨来的。 哦，在何时啊？ 嗯，在什么那个这是什么雨？啊，雨没停。 哦，雨没停。 对了。 好个避的所在， 好不是？ 嗯。 然后又来一上林的树上。 啊！又来了一个少年的书生。 对了。 你嫂嫂他就该打不了出去了。 哟。哥哥、 啊、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 怎么 那雨一下一大叫他上哪儿去呀、啊、 这你是的是啊啊别问我来问你这后来呢 哥哥啊 哎呀什么评剧呀？ 我咋的还临诗一首呢？ 哦，你还记得吗？ 嗯，我还记得呢。 好，你来我听。 一宵风雨震青天，微坐悲亭不敢眠。金玉冲身柳下惠，哥哥，我还得配上一句呢。 哪一句啊？ 天公配合巧姻缘。 目的今年不太呀哎呀这有俩 下九十余封，将这病人换了出来，就是他爹娘偶得疾病，一死回去，将他丢回娘家。今年子我王又到出城啊。上头快来，到大寨子上，不宜吃粮，送子母回孟家庄。但是他送你， 哥哥，您雇车干嘛呀？ 真的呀，我想此事该以你去这才惹起这场是非来了。将你做女儿家的当讲则讲，不当讲不要胡言乱语。从今以后你要前世少管，才是我的好妹子了啊。 哟，我要知道您这个脾气，我也不敢告诉您呢。哎， 事已至此，不要说了，快快将病端正好了。哎，求配人也。 得意，方才出场回来，遇见你家小子得路慌慌张张，引到员外安人为你扶持而归，他二老吵闹一场，身染重病，你快快地回去，全家的才是啊。 得路今在何处？ 得路哦，我叫他回去全家去了，有名堂口不来吃了，总理会蒙大官，快快回去安慰他个儿老才是啊。 哎呀爹娘， 哎，这是哪里说的？ 的。 哦，咱不提包庇夫人呐。 王有道，王大老爷。 什么？ 王有道，王大老爷。 哦，怎么黄牛刀他中了吗？ 啊，中了， 就是你老爷。 哎，老爷，老爷， 进来，进来， 留点神，留点神。 好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好。 杨皮蛋， 是。 我有包单呐， 有包单， 老爷请看。捷报回府王大老爷引牛道，奉旨会是家臣可徐中的耳鸣尽是喜报连乐园。哎呀，我中了，我中了。 来，您乐什么呀？ 我中了啊。 您中了，看我这差点肿啊。 谁说不是呢？ 哎，曹大喜钱 吧， 曹老曹大喜钱。 哎呀，妻子今日不便，赶紧多唱就是。 是是，先完了啊。 老爷，你瞧见没有？王老薪水还没下来呢。 是啊， 咱们先走吧。 先走吧， 正是三里方村的 改日讨钱文， 走吧。 老弟先没提到大地也是变凉，老弟世代寒酸苦，长天不读同事人， you 将他到正在火星之中，倘若一口咬定，我们见面死于火存呐、 难道是就罢了不成啊？ 有道是，轻者则轻，浊者则浊，日后是久而自泯。 王有道啊，王有道！要找一日碰着老娘，我岂可与你干休？ 夫人， 儿啊，就在家中昼送之日，倘若我那苏老爷有了回心转意，是也未控制。俺人带领女儿后面歇息去吧。 听我歇息去吧。哎呀，这是哪里？ 哪里是 老师闻声家业寒暑，这不采用 我言 辞。启禀老师闻声家业寒暑，这不采用孟老师三道之问，问及应处，闻声思思呢，并无因之。 师徒将来前期之卷，不加其罗卷之中亦有三处，人存得于满，前期若无禁止，也能感动神鬼难得乎？你我几位师生，何妨自言无因，一时我之疑呀！ 是啊， 何妨自言呐！ 启禀老师，门神自幼遵奉太上感应天，凡我因为少不善小当天，日常之天臣妻地都门神心之中处，忽然大意金盆无处于躲避，只得在于背天地狱相见，有一夫人在内，你若垂听，怎奈一时也大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在天外廊下站立，后知雨过天晴方走，二人随共一将，其实未将一言，不知此事可谓阴之分。 俺是不听，心思莫答，结起真乃君子也。 好事夸奖了。 请问您中，你也曾在预备厅避过雨吗？ 你在预备厅避过雨来呀、啊？避过雨来。 请问您中，那厅内可先有一夫人在内呀、啊？ 不错，先有一夫人在内嘛。 有个夫人在内。 不错不错。 您中，你可曾问过他的名姓呐、啊？ 方才对老师言过，一夜并未交言，我也能晓得他的姓氏啊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您兄与那夫人未曾交言。 未曾交言， 实为交言呐、啊！ 实为交言呐、 啊！哎呀，您兄啊！ 哎呀，老师啊！ 那比的夫人不是外人吗？ 她是哪个？ 她是门神的 什么？ 什么啊？ 父亲。 哦， 原来是林晨、 原来就是林少。 请看，请看，请看， 是金呐，是金。 哎呀，林兄啊！来门神回得下去，请小妹一点支持，我已莫须有三次门神进将他 怎么样啊？ 休气了。 哎呀，你真的是气好 呀，老师啊。 听令，今本休庭。 是壮的，就该向林臣避讳，哎，才是真的。 我是满身尊敬。 是啊， 得意之秋，岂可无故大放？ 待你当前去， 明天您再回 来。阿年兄，你呀，我要负荆 请坐呀。啊 大雄明年一同前去， 参臣大雄 娘实不愿送， 这真是大愿人难 依。红左金鳌本上人， 着他，待会儿他来的时候，我拿话得损损他。嗯，给你们姑娘出这口气，对我就是这主意。有的说着说着，他来了啊。 Thank you. 再次作证。 我呀，在这伺候我们姑娘呢。 哦，你再次嘛伺候你家小姐。 对了， 不用你呀。 哎，不用我，我这待会儿怕什么的。 啊，哎，怎么？啊，外面有人唤你， 谁叫我呢？ 你听着， 啊，在哪儿呢？没人。 我俩出去。 呀呵。有的把我推出来了，推出来我也不走啊，我在这儿听会儿是怎么回事儿。 啊娘子啊，这不是万不是，就是白人的不是，no 是这样哎运量。啊娘子啊，今天王有道的不知，no 是这样哎喂啊娘子啊， no 我是这样跪下这样 姑老爷给你们块垫子啊。 哎 我们两个才 哎呀岂有此理，娘子啊不是这样跪下的啊。 王爷吧他没 哎，居士们王有道一人不好啊。 完成了，留你二位弟兄坐班。 哪位弟兄？ 天理阴，官职显亲，把牛人力把牛天，若得金榜题名进，虚度台上赶紧天，贪心人拜月堂。 听众朋友，梅兰芳、谭富英、江妙香等演唱的京剧《玉杯亭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著名的京剧演员演唱的现代戏唱段，先请听关素霜演唱的《黛诺》。 心回家心振奋，家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什么？ thank you. 再请听尚长荣演唱的《平江晨曦》。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两代人》。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两代人》。 小微雨，心下走小微雨。 问下，爹婚后娶了，爹安放好好的思想，亲自他小根不完罪过杀家，他不虚荣心思的话，前途可怕都还有心家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演员演唱的一组现代戏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